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35回，承德宫位于宫城的西南角，地方不小。前面是庄严华美的大殿，殿后有座花园，种满了奇花异草，角落叠着嶙峋怪石。再往里走，分布着十来间房屋，屋舍前年才翻修过，打扫得很干净。几名太监站在正中内间的廊下静候，脸上并无不恭之色，规矩也严整，足以见太子对这位弟弟的仁慈宽厚。不等谢之方拿出手谕，太监们便诚惶诚恐地跪倒在地，齐声高呼拜见柱国大将军。谢之方微微颔首道： 你们先下去吧，我和六殿下单独说几句话。 有些话太子不说，领头的太监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做恶人，讪讪笑道： 六殿下这些日子闭门思过，已然有所悔改。太子殿下和他自小一块长大，情分非同寻常。大将军不看僧面看佛面，还是…… 本官心里有分寸。 谢之方意味不明地轻笑一声： 放心吧，绝不会伤他半根汗毛。 若是由着自己的本意，早就将纪文瑜千刀万剐，挫骨扬灰了。等他死了，还要请高人布下法阵，碎其魂，裂其魄，令他永世不得超生。可太子与他的兄弟情分尚未耗尽，如今并不是动手的最好时机。太监们陆陆续续退下，谢之方吱呀一声推开了房门。冬日凉薄的阳光透泻进去，照亮眼前的景象。面相阴柔的男子散着乌黑的长发，穿一袭深紫色衣袍，坐在交椅当中，神情淡漠，不悲不喜，像一位睥睨天下的君王。然而他的手腕无力地搭在两侧扶手上，听说断了的经络被神医勉强接上，如今只能握笔，再也无法舞刀弄剑了。双足只着了袜子，被金铁铸就的镣铐牢牢禁锢着，镣铐另一头深深凿入墙壁，将他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四五步之内。这一世纪文瑜做不了王，只能成为困兽，在这方寸天地中苦苦煎熬，直到他老死的那一天。谢之方深觉满意，将食盒放在他面前的桌上，取出一壶美酒和两只白玉杯，满满斟上，又摆了七八道酒菜，笑道： 六殿下还记得我吗？ 纪文瑜当然记得，就是眼前这个人坏了他苦心筹谋多年的大计，令他如跳梁小丑一般丢尽颜面，怎么可能不记得呢？银灰色的眼珠往谢之方的方向转动着，纪文瑜的嗓音因多日未曾开口而显得有些刺耳，开门见山地问道： 你到底是谁？ 谢之方定定地盯着他看了好半晌，方才取下面具，将一张俊脸露出来，如同和旧时好友寒暄一般，语气热络： 六殿下，许久未见，别来无恙啊。 纪文瑜看到他的面容，瞳孔陡然凝固，面色惊疑不定。 你谢之方，竟然是你！不，不可能！查尔台明明说过，他的手下亲眼看见你葬身于大漠之中。 六殿下那一招确实高明，我也是见了天时地利人和之变，方才险险逃过一劫。 谢之方将杯中美酒一饮而尽，咂了两下嘴，笑容加深。 好久， 所以你将计就计， 绕道往南疆向何亲求援，将我和季温景尽数算了进去。 季温瑜并非蠢人，闻言立时将他的动作和前因后果串联起来，猜测道： 季文成啊，他是什么时候和你搭上线的？还是说三年前那一场戏是你们合伙演的苦肉计？这些年来季文成对我百般信任，将手中权柄一力下放于我，全是为了引我入套。 谢之方很给面子地鼓了鼓掌： 好，六殿下果然天资卓绝，老奸巨猾，这么快就猜到了我的计策，也省得我多费口舌。 遭他这么一通奚落，季文瑜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头疼病发作，颅中剧痛难忍，难受的剧烈喘息着。 不，不对，若是三年前便开始布局，城府也未免太深。 左右已经全军覆没了，季文瑜也没有什么好顾忌，便将多年前的疑问说出了口。 还有深不可测的身手，都不符合你的年龄，难道你真的…… 明人不说暗话。 谢之方观察着他的反应，原来的怀疑也确定了八九分。 季文瑜，我因着某种未知的缘法，有了重活一世的机会。想来你也和我有着一样的奇遇吧？只有这样，你自江南回来献出账册的举动，对我姐姐的百般纠缠，对我的赶尽杀绝才说得通。 谢之方眸色转冷，毫不掩饰自己对他刻骨的厌恶和仇恨。 在山庄的那个晚上，我便由此猜测，因着无权无势不能拿你如何，只好步步为营，假意投靠宁王换得你的松懈，再一步步向太子殿下证明你的真面目。终于熬到了你动手这一天，来了个瓮中捉鳖。咱们两个的行事风格颇为相似，一样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。有趣，有趣。 季文瑜难以置信地盯着他道： 等等，这么说来，我四处寻访找来的宣城道人也是你？ 哦哦，你说那个只会招摇撞骗，暗地里儿女都生了一大堆的臭道士？ 谢之方残忍地笑了几声。 确实是我安排的，为着骗过你们几个，我还使人耐心教导了好一阵子。宁王身死后，我替他向太子殿下求了情，如今他已经还了俗，在我江南的铺子里当掌柜，不知道有多快活呢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许多事的背后都有我的手笔。 他摆出一个高深莫测的表情，隐去挑唆南疆土司作乱，他府上诸多莺莺燕燕中暗藏的眼线等等，免得落人口实。 你尽可用你聪明绝顶的脑子去猜，猜到什么便是什么。 季文瑜瞠目结舌，恼羞成怒： 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乃九五之尊，天命之人，方才有此机缘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怎么能与朕这样的龙子凤孙相提并论？ 谢之方副长大笑，专挑他的痛处戳： 什么龙子凤孙？你这样狼心狗肺、忘恩负义的狗杂种，也配称自己是龙子凤孙？若非先皇后和太子殿下过于宽仁，在这吃人的宫里早就死了几百次吧。我一向觉得自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可跟你比起来，简直可以称作圣人。季文瑜，即便你曾经做过九五之尊又如何？你将我和姐姐落于剑雨之中又如何？这一世的气运在我身上，你已经输得彻彻底底，再无翻身机会。你这样上不得台面的下流货色，也只配躺在烂泥里，和猪狗蛆虫为伍，摇尾乞怜，苟且偷生。 他似笑非笑地盯着季文瑜失态的表情， 只觉得这些日子以来的抑郁不安终于有所缓解，心情渐渐变好。季文瑜一张脸又青又白，真真切切地意识到自己大势已去，输得一败涂地，却又不甘心做事谢之方如此猖狂，喉咙里泛出腥甜的血腥气，他咬住后槽牙，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，揭开谢之方身上的逆鳞，语气危险而又邪肆。 谢之方，你算无一策，心狠手辣，确实是好手段。我说的心服口服。不过，你就不想知道，你姐姐前世里在我身边，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？你就不好奇，她平日里对你这个弟弟冷冷淡淡，甚少来往，却为什么在最后一刻冲出去，替你挡了那么多致命的剑吗？ 一瞬间，上一刻还志得意满的俊脸瞬间变了颜色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